D100有声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3月15号星期五的早上，时间来到上午8:04，今早上有通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的。看回港岛区先，港岛告示打到过呢，现时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洪隧加上落中环呢，就排回到这个移动酒店那边的。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和落湾仔呢，两边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是无需要间封止的。干落到西天桥落回中环方向去到海港政府大楼那边，走埋九龙区看看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就油站的另外加士居道过呢，去到呢个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返红磡排返到油麻地停车场嗰边，咁至于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呢，诶唔错话，暂时系畅通嗰隻㗎下。咁新界区嘅思瑞出返九龙方向世界花园，另外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呢，排返到浸大国际学院㗎下。啊，今日打开份港文版呢，真係有啲唔开心嘅新闻又发生下。一名16岁嘅女生啊，怀疑因为感情问题，唉，咁琴日跳楼牺牲，最终系抢救不治㗎下。唉，其实真係好可惜㗎，有问题应该点啊，早啲同屋企人讲下啦，同学仔啦，老师啦，又或者住校嘅社工，唉，同佢哋倾诉一下，唉，慢慢都有得倾㗎嘛，讲出嚟就会舒服好多㗎啦，嘛啊，通常都系啦，做嘢唔开心啊，又俾呢个闹嗰个闹啊，唔好讲边个啦，咁啊，同同学或者同同事嘻哈哈啊，咁啊冇事啦，系嘛，唉，就系咁简单㗎嘛，呢个世界好美㗎吓，唉，记住向好方面諗呢，唉，最后就发觉以前諗呢啲嘢，唉，好傻㗎，原来咩都可以解决到㗎吓，好啦好啦，揸緊车各位请緊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100 有声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 有声台还声于民， 好玩星期天。 好多香港人喜欢周末去行山，今个星期好玩星期天有准地质公园导赏员阿周同大家讲下香港有咩行山好去处，点样避免行山嘅时候发生意外，同埋点样成为地质公园嘅导赏员呢？喺佢嘅眼中，香港人嘅保育意识又系点样呢？ 收听逢星期日朝早8:00至10:00 ，D 一八由何海婷主持嘅《好玩星期天》。 可以睇到大班回报， 周一我咧就好人一个啊！本来咧 可以睇到开心大换人精华片段， 仲有 D 一百有声台各大王牌节目精彩宣传片， 哇！好多嘢睇，点样睇？ 登入 youtube.com/D100HK 再睇到 D 一百嘅 YouTube channel 啦！ 记得揿埋 D 一百一呼百应，还声于民旁边嘅 subscribe 免费订阅制，咁以后有啲咩新片即刻通知你睇。 D 一百有声台自己嘅电视台 ，D 一百 YouTube channel。 还声于民，有得听，仲可以好好睇。 经过90日嘅磨练 ，DBC 死唔紧要，我哋埋藏咗一粒种子喺地下度，但我哋嗰种精神维护言论自由嘅精神系唔可以死嘅。 D 一百鼓起勇气，决定展翅高飞。 D 一百大声台，3月18号星期一重新出发。 大声台， 大声台， 重新出发， 重新出发。 星期一至五上昼7:30到10:00，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上昼10:00到下午1:00， 开心快活人。 下昼1:00到3:00， 前因后果。 下昼3:00到4:30， 喂食麻辣 show。 下昼4:30到黄昏6:00， 全新环球观察时事文化节目《世界公民》，李锦鸿、邓景辉。 黄昏6:00到晚上8:00， 十级自由风。 晚上8:00到10:00， 香港情怀颜联舞。 晚上10:00到凌晨12:00， 霎时冲动颜联舞。 大声台3月18号重新出发 ，D 一百还声于民。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民主的制度是没有免费，是必须要付出代价。我们去问香港人，你愿不愿意为到争取一个民主的普选的制度，愿意付出代价？ 千多人的提名委员会来到去提名，还要由他们是经过一个预选筛选之后，他们选完才给你选，那你的票有没有意义呢？ 如果佢覺得我喺設空凳呢一點上面有違反咗我哋附屬出街拉，有違背咗我哋公共廣播嘅機構嘅主旨，有違反咗公共利益嘅咧，請佢講。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家富、林毓華。 早晨啊，早晨。 分 啊，頭條新聞第二代主持人，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我今朝好乖啊。 点啊？ 7:25已经翻咗嚟啊。 系。 因为咧就 你收错了。 7:30。这个这嘅郑大班琴日煞有介事，就话俾我听，喂，这个风波改咗7:30啊， 系啊，礼拜一啦嘛， 你又似你望下我只眼，系咪即系好有怒气咁咧？不过唔紧要，即系令我咧， 你慈祥啦嘛，你眼神啊， 即系多睇多啲，即系揭下报纸，因为咧，不过睇报纸咧字太细。因为我通常而家喺电脑睇咧，可以放大啊。 即系咁，你可以带一个放大镜翻嚟啊。 大佬啊，唔通真系吓？你估真系做侦探咁咩？不过咧嗱，睇呢一份咧，叶建源认占领中环和港呢几个字咧，我就醒晒啦。嗱，阿林毓华， 嗱，你有时候咧自相矛盾就弊嘅，真系。你围内嘅人咧，你有另类意见，如果你表达得唔适当嘅时候，咪俾人哋煞有介事炒作咯。 系咁咧，就唔系嘅。我觉得咧，有时政界中人佢讲嘢咧，佢即系例如我谂叶建源，虽然你话啱啱今年系第一届嘅立法会议员啦，但我相信佢系好明白即系传媒嘅运作，即系你讲每一句说话将会俾人点样引用。嗱，你教协咧已经俾人哋觉得过去喺2010年嗰阵时候咧，由张文光带领嘅大协俾人嘅感觉已经系。即是慢慢地好似走向建制，不是太过站稳港人的立场。在教协的会员呢，很多已经留下一些很即是愤怒的回应，希望张文光要明白。嗱，今次这个占领中环呢，大家都明白的，即是你如果你说喂，正如叶建源所讲啊，即是有很多教师会担心参与行动会失去专业资格，期望大家各界可以达至共识，理性讨论，就希望不要占领中环，最终如果真的发生呢，对整个香港的损害会很大。喂，大佬啊，占领中环， 喂，你不单单是建制派议的这个，就是啊， 不是，即是林伯，大家都明白你公民抗命呢，在短期间你梗係会造成一啲好难短期内弥补嘅一啲困局，我哋係明嘅。喂，如果唔係咁，我点解要占领中环？ 但我唔係已经明白。佢话点解会失你个专业资格，你话失你个饭碗费，我明白喎，真係啊。 唔係佢因为驚话老师可能佢老师教师牌照啦，即係冇一刑事，如果有罪名有呢个案底。但係有呢个案底系咪就表示一定就冇咗呢个教师嘅资格呢？我唔敢讲，因为我唔系教师，我冇呢个资格。 咁我可以搵阿叶建源倾下。 虽然我都系即系我成日都话我都系教过书，我都有两个嘅教育硕士。我翻嚟香港咧教，不过唔系教中学我校外课程做成人教育嘅体制嘅。但我嘅理解咧，唔应该去到咁严重。不过咧，就算系咧。正如头先我哋 坦白啲啦，你话系咪即系话因为参加啲行动可能被逮捕，可能会俾呢个校方解 唔系？所以啊，正如我哋 啊， 风波每一招，你呢一排用戴耀廷讲嗰句说话嘅含义就系、是、你愿唔愿意牺牲自己为我哋香港嘅民主去献出你嘅现有现时嘅身份。 公民抗命梗有后果㗎啦， 係啦，咁所以呢 我已經跟阿森哥在晚上節目說過很多次了政府想叫走四票不是大家想像中那麼難的我相信大家想像中都可能一樣都會覺得不會難因為總有些人會覺得要探討要討論不要令到社會這麼大的傷害 不過今天算了,不要說這件事,因為佔領中環大把時間說,不過我覺得要慢慢醞釀,但是你已經看到,作為泛民中人已經開始,你不要說大班的建制中人,那些大媽出來說話,泛民中人都開始慢慢在這些問題上調教一下, 令到人覺得慢慢可能走向中間路線接著真的落實的時候他可能要大條道理就不需要那麼快接著這個佔領中環這個運動就會變質這個就是我最擔心的地方所以你看到老共很厲害的政界、老師、教育界、教會 傳媒一路一路滲透現在講一下鄧忍光這個滲透或者這個在梁振英的四大任務我認為這四大任務裡面比較容易做的就是整治港台現在已經去到白熱化了今天鄧忍光忍光先生忍光大師 真的開始就跟工會對話了你作為頭條新聞的第二代長老你對於這個忍光大師今日對工會的領袖有些什麼發功的力量呢他昨天不是開會請教了他的管理層的拍檔終於什麼後果大家獻下計終於什麼後果呢有人就是 很生氣地離開了這個會場我不太熟港台的分工你當然熟很多了你可不可以跟聽眾介紹一下昨天粉言離場擺張空椅給引光大師嘆的就是新聞的中文新聞的老總他的職銜是 新聞總監、總編、新聞台他有個職銜馮玉年中文新聞及時事總監馮玉年他是新聞總監他的上司 他再高級就應該是助理處長應該是這樣吧 馮玉年相當之力深如果大家沒有留意新聞昨晚我們都十級自由風都說了很久這個會議就透露了出來鄧忍光在高層派了九頁紙的電郵的文件不管它九頁好十頁就好總之是電郵和文件九頁的電郵 看都看死你,電郵的字又小,九頁紙,接著就要討論謝志峰的空椅,不過謝志峰又不在,於是有原告沒有被告,就不公義,馮玉蓮就憤而留下空椅給你引光大師,你坐下他,你自己坐下這張,聽聞呢, 鄧忍光我不知道是真還是不真後來整個電郵被馮玉蓮馮玉蓮這個電郵好像有威嚇不是他說沒有我不知道好像星島昨天看到就說跟他說有些列會錯我意我不是這個意思好像有少少致歉的 意味,接著馮玉蓮就接受,不過這些事情我信一半,引光大師,當然他現在都知道,我覺得他這個人,今次做出這個舉措,他已經在 這個老共心中拿了分了梁振英眼中已經拿了分了正如你所說已經鋪定走上秘書長之路又快半年至九個月了所以他現在今天不如做蘇錦良那份好嗎 隨時你問我因為他是鼎爺的鼎爺首先就是秘書長跟著他未必一定去掃這些AO去哪裏都是照本子辦事老頂叫他做什麼叫他廢就廢叫他搖擺尾就擺尾一定是這樣的所以對不起我不是有意侮辱這些AO我記得當時Donald說 曾蔭權的年代可能就是彭督的年代我退彭督都略有認識大家都一樣之前那些督爺我不認識因為我做立法局議員的時候是彭胖大家都知道肥胖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出身作為一個保守黨的智囊大佬在這些問題上他自己一大學畢業 就是工黨和保守黨都寫求職信他寫求職信不過保守黨請他快點做研究主任工黨原來後來都有給他不過後來答應了他自己後來說他本來想去工黨要工黨先工黨可能就不同了不過問題你就會看到其實 彭督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在當年跟中方爭吵到這麼厲害他當然想聽聽你們所謂香港的精英AO管治香港應該是怎樣說 他當然是看不起你那些只是Yes Sir 或者是搖頭擺尾的AO 當然不想當時當然大家當然要 精力盡出,表示自己的能量 但回歸過後,林伯政治文化不同了 大家就是向著老共那支針慢慢去好像攝石一樣攝進去 大家都是在走這條路 凡事派 鄧忍光大師就是凡事派的第一宗師 總言之,郎振英你叫我做什麼 我一定做到加零一 我有估計,林伯,我和你今天水晶球 稍後12點,1點就開這個工會 12點大家就在有意出席 支持工會的可以在港台門口,來圍港台 今天已經有些團體說會去撐今天這個鄧忍光如果他是醒目的而我覺得他一定會這樣做他今天忍一忍今天跟工會一定來掠你一定不會企硬一定扮出這個相當樂意聆聽因為他知道這一步他已經達成了他的目的他為自己 的功力鋪了第一陣路行三步即是你意思有報紙也好有員工也好數他五大的罪狀是沒有意思的當然沒有了這些歷數五大缺點他今天立即展示在那裡掛在他的辦公室這些就是我五大優點你說我缺點你都傻傻的那些什麼信報什麼金針閘我心想 他今天展起來,派給印很多個copy 這是他領工說笑了今天我猜他知道民情不能叛逆 於是今天一定對工會好言相向 一句一句慢慢聽，跟住仲有星期日我哋有喺街头去吓嚟去撑你哋头条新闻吓、啊，历代主持你哋又威啦，系嘛？我就被即系阴点做话主持，我都唔知点主持，你哋个个都咁即系英明神武。我就諗住都係做全聲筒嘅啫，啊而家林毓華你講啦，啊而家吳明林請你講啦，啊吳志森而家你講啦， 你轉咗我做交通 咁其實呢我可以錄音機擺錄音機喺度，啊大家可以輪流講，其實仲有好多個做過㗎喎， 嗯 劉世良就做過啦，老總又做過啦，係咪 陳耀華做過啦， 陳耀華就唔好提啦，人哋而家仲喺度同样时间而家好似一朝头早好似佢做喎呢几排、你有冇听啊 冇。 啊係啊你做緊节目。 啊我冇可能有咁多我耳朵听唔到咁多嘢。 係啊。咁、呢陈耀华就差唔多即係真係又系全声筒一样㗎啦、不过呢嗱大家今日呢呢、這个一点钟邓引光呢、這个引光大师啊今日佢一定会引你冇俾我估中。他一定不敢再挑衅工会、因为他知道呢昨日冯玉莲这一着呢、已经是令到入面港台很多人呢开始白热化之余呢你再踩进呢、你就真是逼虎跳墙、所以他呢达成了他第一个目标他一定要一步一步来、行前了三步今天退回一步迟期再动啊你去再上路因为佢唔呢啲 AO 好醒目嘅。 喂咁都唔係好称职嘅系主管喎真係。 喂咁佢唔係喎。 你记得啲主管点样讲啊 系点啊 辞职你咪走囉。机构因为你一个人或一堆人嘅辞职唔能够运作好下去呢 我可能评估错啦因为我对港台呢因为阿森哥同埋曾志豪上次嘅访问呢就令我即係明白到原来呢电视部同埋港台嘅呢个电台呢、已经系俾呢个引光呢 分化咗啦。 分化咗啦。所以呢电台嘅呢喂我想问下冯玉莲呢系两边都系啦系咪即系电台电视嘅新闻。 分开㗎。 咁佢系副咁特别冯玉莲系电台。 电台嗰边 嘅。咁电台嘅新闻总监都够扑。吓、俾张空凳佢叹，咁佢都唔系收买晒所有人心啊，系咪啊？可能系部分高层同埋一啲主持，吓、 咁你又知道咧？电台方面又分开咧，有呢个系系节目部及新闻公共事务系分开噶嘛？ 系咪啊？我就真系分得唔清楚咧。港台呢啲咧，我过去即系就算当年即系大班嗰年啊，堂堂一届立法会议员嘅同事，我哋一齐喺呢一个嘅。PAC 啊，即系账目委员会，就即系港台啊，被话即系又系大花筒。我当时嘅立场同大班唔同嘅，坦白讲，我觉得咧嗰、那个报告系有一啲嘅，又系一啲政治嘅目标嘅目的嘅。 嗰、那个报告咧，我最觉得最戆居咧，就去计一计话香港电台嘅每一位员工。每一年呢是生产制作负责是几多个钟头的节目。即是那个就真的戆居了真的。 即是我觉得呢即是我虽然对港台最近这十年八载呢在啲管理啊好恩循啊真是即是啲钱都唔知摆咗一边呢是有即是不满的。不过呢我哋是要小心唔好俾政府呢是用呢啲东厂西厂嚟去令到港台嘅资源上面同埋佢嘅新闻編輯嘅自主上面受到影响。咁所以呢 计处呢当然呢佢啲报告呢每年一出呢嗰啲部门就腾鸡㗎啦。但问题呢唔系每一次佢都啱㗎真系。 梗系啦咁所以呢嗱今日 咩行功量值呀 係行功量值。 真系。 十二点啊已经有好多嘅即系民间嘅社会政党中人。是会去到港台门口撑工会来去跟邓引光开会。如果你都有兴趣或者你都可以打来我们1831138跟我们谈一谈、你会不会参与今日的包围港台正如森哥所说、我们就要邓引光下台。 就还我港台啊，两个台咧嚟去砌掂佢，然后咧你都会唔会参与我哋礼拜日两点至四点喺旺角行人专用区？ 如果咧头先你讲话引光大师系够班级嘅咧，够班嘅咧， 星期一嚟系嘛？ 星期日嚟咯，系咯，嚟踩场啊吓！ 唔系踩场嘅啊！我哋俾张空凳佢嚟，而家公开邀请邓引光，唔嚟就俾张空凳你。 D 一百有声台，还声于民。 D 一百有声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早上八点三十分，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啊，睇翻港岛区先，咪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龙尾就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洪隧加埋落中环咧，就排翻到海景大厦嗰边噶。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咧，两边车都管道口，咁啊，大家都要拣风噶吓。咁啊，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啊，海港政府大楼嗰边。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去女童军总会。咁啊，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咧，去到油麻地停车场嗰边噶吓。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上桥位又开始车多噶啦。咁新界区嘅思瑞出翻九龙方向，龙尾嘅隔田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去石门回旋处啊。啊，呢个邓忍干啊，真系忍得佢再忍啊，就分分钟烧干噶啦吓。唉，嗱，今日中午咧就港台工会有个回归专业。坚拒吓政治啊干预噶，啊引干咧会同埋多层啊多名高层啊出席咁啦，咧好似话啦呼吁啲员工吓，佢哋要穿着黑衫啊表示抗议噶，系啦冇错，好多市民都关心呢件事噶，咁啊有时间啊各位市民啊，不妨去广播道嗰边啊关心下呢件事啦，系嘛啊正所谓呢个风波事件啊吓，就系咩咧吓啊神仙尿壶啊，点解啊全神贯注啊，系啦系啊，各位真系要多多留意啦吓，咁咧就有个天气报告嘅，咁啊现时温度。18度，咁啊相对湿度咧就80%噶，咁啊空气污染指数一般监测站咧40至55，咁啊属于个中等至到偏高嘅。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咁啊多云啦，短暂时间有阳光噶，咁最高气温咧大约22度，咁啊吹和缓嘅东风。咁离岸咧风势系间中强劲清劲嘅吓，咁啊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咁下周初咧有几阵骤雨，各位出门可以留意啦吓。好啦好啦，揸紧车亦都要谨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系系点啊点啊，小班早晨啊！ 你中文考咩噶？ 唉，中文就好差嘅， 好差嘅。咁点解头先你咁叻嘅？神仙咩话？ 神仙尿壶啊，全神贯注啦。 可唔可以稍微少少解释咧？ 哦，即系呢个 你睇过咩？神仙尿壶 系幻想出嚟嘅，咁啊，我都听过啲前辈讲嘅呢句说话。不过就好有道理，好啱用咁啊，好似啊， 系嘛？ 系啊系啊。 咁你有冇一个啊？ 我冇，我唔系神仙啊嘛。小范真， 咁你升仙啊？ 我唔系真，唔系我创作100%，系啦系啦。 大班叫你升仙啊？听唔听到啊？ 喂，以为今日 有班过神仙啊？ 以为今日安安乐乐啦，真系接班小班好嘢啊！好啦好啦，真系车过去紧嘅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 一百有声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 一百有声台，还声于民。 上书局及小书局承受租金压力，搬迁清仓。3月18日至24日，观塘考明街112号友联大厦7楼，全场10蚊，本本10蚊，请多多支持，请自备购物袋，扫货、扫书、扫仓，多谢多谢。没有言论自由，一切自由将变成虚幻。 要捍卫就要站起来。 D 一百大声台特备户外直播节目。城市论坛 Crossover 头条新闻， 云集头条新闻，历代节目主持， 第一代吴明林， 第二代林毓华， 现代吴志森， 仲有大会主持郑家富， 嘉宾立法会议员毛孟静。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旺角西洋菜街行人专用区 D 一百大声台现场直播， 现场仲会免费派发 D 一百成人学童预防沙士个人卫生守则。 D 一百同全港市民一齐捍卫言论自由，旺角行人专用区见。 制度是没有免费，是必须要付出代价。我们去问香港人，你愿不愿意为到争取一个民主的普选的制度，愿意付出代价？ 千零人的提名委员会来到去提名，还要由他们是经过一个预选筛完之后，他们揀完才给你揀，那你的票有没有意义呢？ 如果他觉得我在设空凳这一点上面有违反了我们普选界拉，有违背了我们公共广播的机构 的主旨，有违反了公共利益的呢，请他说。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啊，早晨啊，林伯。 8:35系啦， 头条新闻第二代， 堂堂第二代， 堂堂第二代，你做咗几多年啊？ 六年啊！ 哇，六年 系啊， 不过 阿森啊，七年。 我印象中咧，喺网上都见过你同阿吴明林嘅，即系啲靓仔相。哇，立到好鬼，立 吹到个头系嘛？ 吹到个头咧，立到好鬼靓嘅。 嗰个年代兴呢啲嘅，真系 系啦吓，真系两个好似即系。当年的那些咩叫啲咩学生 啊， 学生咩王子啊，嗰阵时嗰啲明星咧，咩学生王子啊，咁上下啦。 你真系诅咒我哋咗，邓光荣走咗啦。 喂，大佬啊，我唔系诅咒你，即系嗰阵时好多明星都系咁噶嘛，即系用呢一个嚟去令到即系万千嘅吓啲影迷啊，吸引啊！你睇下， 头条新闻嘅成功咧，就不在啲主持嘅，系在幕后嘅精英点样挑选啲内容，点样去配音乐，点样用动画，点样咧写啲抵死嘅过场嘅对白， 即系嗰啲对白系好鬼抵死。即系我印象中当年咧，你哋就唔使扮鬼扮马嘅，不过咧嗰啲对白咧就已经好精警，系将一啲新闻咧系能够。即系用好浅白，亦都好幽默，有时系黑色幽默嚟去带出。喺当年嚟讲系好崭新嘅。嗱，邓引光咧，嗱阿林伯，我就再估计咧，你睇到呢个人系做嘢系有部署。即系佢知道呢段时间咧，要为阿梁振英铺桥搭路政治任务。佢于是乎咧，第一食住呢一个希特拉。同埋空凳嚟去喐你班吓、即係管理层同埋节目制作人吓、跟住呢喐完之后整个电邮吓、跟住寫得呢啲电邮呢，我諗佢呢啲咪人都明知电邮一出一定会出街。一出街又一个风起云涌。 原来报晒局嘅你讲。 报你问我呢、一个咁即系你睇佢个样子啊！嗱，我对我同邓引光都，我唔系睇相，我同邓引光咧，我喺立法会咧，其实邓引光咧，即系我唔 即系交过手嘅，你哋系 我又嗱，讲真对唔住， 过招嘅， 对唔住，佢冇佢当年佢真系冇资格同我过招，我哋问问题，佢系坐喺隔篱后， 即系负责去 系真系 啊！ 嗱，我唔系话认屎认屁，不过咧，即系佢当年啊未有咁嘅，佢又唔系秘书长，又唔系局长，系咪？佢咧就最高层，我嚟到立法会咧，我印象中咧，佢都系好似副秘书长咁上下啦。咁即係有时有啲草案呢佢都系负责嘅，但係呢即係佢 认为被替从啊。 我唔係咁，梗係唔会啦。即係我即係咁呢个系事实啦嘛。你问我冇同佢对个质喎，咁佢真系冇喎。因为佢当年呢佢仲未系去到咁嘅层次。即係佢唔系表示佢冇咁嘅能力。即係佢嘅职级当年未去到。咁但係呢你睇到呢一类嘅 AO,佢能够被选择入去啊做港台嘅总编广播处长，梗有佢即係叫做能力啊。嗱、你睇到呢，我认为呢个系一个部署嚟。佢食住上。 有能力、有胆识系嘛。 冇错啦吓。 佢嗰个系如果我认同你嗰个布局或者部署嗰样嘢呢， 咁佢真係喎，連嗰個係員工嘅節目嘅守則呢，佢要寫清明，寫清寫楚就話係廣播處長呢就係呢個總編輯，要寫埋落去喎。 冇錯冇錯， 即係過往嚟㗎，喺呢個張敏儀嘅年代呢就有個咁樣嘅係員工嘅係守則，佢都送過一本俾我，咁但係係冇寫明話呢係廣播處長就是總編輯㗎喎。 咁但係呢嗱呢、這個鄧引光呢出面嗰啲同事就提我哋啦。即是佢呢即是我佢喺2004-05年开始呢应该就是邱腾华嘅即是助手嚟嘅嘅二手。咁所以呢好多时候都係喺啲即是立法会嘅后栏啊男厕女厕门口拉票啊咁即係见到佢哋囉。 人盯人。 好惨㗎其实佢哋真係香港做 AO 呢喺立法会拉票呢嗰种嘅即係嗰种迷茫啊，唉，真系喺厕所门口睇下边个出嚟，厕所出嚟入去厕所，咁然后就同中央报道，喂，我阿田北俊入咗男厕啊嘛，三分钟， 佢做狗仔队噶原来， 喂，所有 A O 都系做狗仔队噶啦，要， 我以为做狗仔咋， 我真系听过啲 A O 真系咁样报噶，我入去嘅时候，喂，郑家富啱啱入咗男厕啊，咁啊，哎啊呢个啊。啊！葉柳喺女廁而家出嚟啦嚇，喂，真係咁樣噶，大佬，你即係所以香港做 AO 咧，其實真係 使乜咁樣嘥錢法啊？或者你裝曬閉路電視，咪知道阿陳大明喺邊度咯？ 特別係以前嘅立法局、立法會大樓，唉，冇，即係佢唔能夠喺我哋立法會大樓裝嘢，佢裝到都唔應該喺我哋度睇咁樣，我哋嘅地方嚟嘛。所以我哋咧有一年咧好唔開心，因為咧全部啲狗仔隊咧霸佔曬我哋自己立法會議員嘅後廳嘅休息嘅所有梳化，我哋就同主席好不滿，於是乎叫佢哋走。 有冇清咗場啊？ 梗係有啦，因為佢哋自己有房噶嘛，有一間一兩間官員嘅房噶嘛，你做咩坐曬我哋嗰啲梳化啊，大佬？系嘛？ 点解唔叫佢坐咗晒太阳咧？ 嗱好啦，讲翻邓引光。嗱，头先我哋讲个冯玉莲，我睇翻呢个独眼香江纪晓峰引述吓。嗱，你应该识冯玉莲嘅，识噶系嘛？嗱，我唔识佢嘅，我连个样系点样我都印象好模糊，即系见到我啦，可能明。但系根据呢个纪晓峰所讲，睇你同唔同意啦。佢就话冯玉莲呢是温和派中之中的温和派，平时讲嘢已经是小大批评。你的认知是不是这样啊？ 他都是不是那么会是出言不逊的人，这个同意 的。那你想想，如果连冯玉莲昨天和邓引光开会都愤而离席，留下张空凳给他叹呢，那你就应该知道邓引光他闻到阵除。 但呢个应该原则性嘅问题嚟，有被告，唔系有 原 告，有原 告 冇被告，呢个系严重嘅缺失嚟嘅，真系吓。 咁 啊，你系司法界 嘅。呢个邓引光咪琴日咪知道自己做多咗少，错咗少少啦。咁佢今日咧嗱一点钟呢个员工大会咧，嗱又系有晒部署。佢做一铺呢啲咧，佢明知喺员工大会，如果佢仲手段强硬的话呢，人家已经黏晒忍无可忍，不再沉默，大佬周围黏周围派的了噃。咁你邓引光仲忍？ 你 记 得上公嗰个情景系点啊？ 系咯， 佢都忍到啊， 佢忍到，大佬，佢呢个名 啊，少不忍，真系 大佬 啊， 执过嚟噶嘛，唔知系咪揾阿黄师傅睇过啊命相，佢个名佢点叫，系咪？邓引，我印象中佢以前有两撇鸡嘅邓引光， 系 最近睇翻啫嘛，系啊，因为嗰阵时佢样比较后生， 系 啊，有两个后生嘅 A.O.， 另外一个我唔好记得系边个，都系好后生，卅几岁。 而家 我见 到 信 报呢张相咧，就系比佢早几日咧嗰种相又好样啲，呢个似知科，呢个真系啊， 知科系咪啦？我讲翻咧，即系如果你话一个邓，即系冯玉莲。保守派之中，温和派之中的温和派，都咁样去即系表达不满呢？即系呢一度嘅纪晓峰就话咧，我相信佢呢一个港台总编辑嘅政务官咧，确实系已经喺而家嘅管理层咧，系已经 失盡民心。不過呢，當然仲有一些人呢是當然捧他啦。我估計現在港台是怎樣呢？林伯，你對港台熟悉過我啦，不過我從政治的判斷和分析，現在的管理層呢已經有一兩位呢是成鄧隱光銳意栽培，不要再被人家再用 AO 藉口來去打壓和整治港台，日後呢就由港台之中的紅褲仔出身來去打壓回你，等你班友呢就不要再有多個藉口了。 哎呀，莫非你在說戴建文？ 你認識不認識他？ 我認識，不認識，我最近已經跟他交手，是吧？ 即是戴建文呢，坦白講，我同佢當然相當熟悉。 係， 即係戴建文喺好多嘅過去，即係特別上一次 PAC 頭先我講嗰、那個嗰件事咧。即係我同佢有好多嘅交流意見。 但作為一個主管，香港電台新聞部嘅嗰個年代咧，大家好尊重佢 嘅，所以咧，即係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在这十几年里面呢，我觉得香港的风风雨雨让我们即见到很多过去我们相当尊重和有希望以为民主回归我们有一班香港的精英希望能够摆脱殖民地政府那种的即无理的管治那種我們叫 Draconian Law 很多時候這些殖民地很多根本是完全是過時的一些的法例怎知道沒有了的殖民地過去硬古舊 的法律甚至示威要拿不反對通知書這些這樣的規條擺回上來， 三個人叫非法集會， 跟著 一個人也可以在街上也可以被檢控， 跟 著非法集會。 我想呢，鄧隱光他的職責呢就是要做好他要整頓港台的第一波就是要讓首要呢就將一些管理層就捋好令到他們哇，即是心紅，覺得自己有機會坐正，跟住呢就要告訴他，你要繼承我的衣缽，隱光大師呢就要去坐秘書長的位置了，還俗剃返即是剃完須之後呢再留返啲須成熟啲，由秘书长日后再做局长甚至司长而去迈进。嗱，你哋啲副处长得 嘅。我想问 啦， 当日嘅流苏就同阿汤显明嗰个系流苏咧，系点嘅样？咁咪点嘅样咧吓？ 汤显明系啦，汤显明就比较大啦年纪吓，但系咧邓隐光同埋，我成日你知我即系记名，我记唔到。总言之咧， 你寻日同边个同呢度主持，你都唔记得啦，真系。 唔系，头先阿珍姐 提咗你 啦，嗰个占领港台个口号咧系陶君衡谂嘅，因为我寻日即刻就考阿陶君衡，佢作为我98年嘅第即系选举嘅经理，佢系最兴，通常我哋做完。洗完楼翻屋企休息之际，我就会打俾佢啦。冲完凉话俾我听，听日张单张引乜啊？咁佢就好快，唔使冲凉啊！而家即刻同你讲啊！好似琴日我即刻问佢，喂，占领港台，如果我哋去， 七步成诗啊！真系 佢就话，于是乎就系邓隐光下台还我香港电台吓。咁咧，邓隐光咧，我觉得佢系已经铺排而家嘅管理层。接佢嘅衣缽，跟住等你最低限度封咗你哋班人，唔好再讲话 A.O. 嚟整治啦，系自己人嚟整治你自己人啊，系咪？出边啲同事话佢咪博做副局长，我自己觉得咧，副佢咧不甘 野心啊大啲系嘛， 佢不甘做副局长嘅，我觉得佢呢一类人咧， CY 會擺一個位俾佢做秘書長。 從秘書長裏面再拿一些實務的體經驗上去立法會再一次的，因為他說真的，他未真正接受過立法會的質詢的洗禮，即是過去他都是，即是說你為他未夠班啊，暫時，你真是好東西，當然啦，不過他，我想我不敢批評他 說他真是未夠班去接受立法會的質詢，不過他真的這些事是要過渡的，在秘書長的年代他會去要面對一些真是政策上的洗禮去解釋解話，於是乎日後做了大概兩三年了秘書長了，接著看看誰局有位走。 這些是人才來的，一定是這樣走，於是乎今天的員工大會必定是你問我，即是沒有私生場面，員工可能有，不過他一定是好像現在你看到這幅照片那樣，微微嘴笑，好像他剛剛上場一樣，兩隻手放在後面，翹著手， 一副英明神武的態度，一路咪咪嘴笑，聽你們說引蛇出動，這個罵完那個罵，那個罵完這個批評，這個批評就那個憤他，他聽完錄完，接著原本原汁原味交給梁振英特首，這些就是港台發言的這班人，不是 交給蘇錦良局長嗎？ 我敢他當然呢，CC，CC比蘇局長，直接就梗係比郎振英，係咪？咁啲同事問我引咎大師，周身唔得閒，即係四大任務之一，呢個係四大任務，呢個係四大任務裏面呢，我唔理佢係咪之首啦，一定係比較容易一樣，一定係比較容易，你大家分析得到㗎，23條。 大佬他放在暗袋之中的暗袋都不敢拿出來跟他的爺爺說當然是說我會做這些藝術的語言我會做不幾時做呢這一屆他想他迫於無奈他一定不會做第二國民教育雖然現在死灰復燃林伯你知道那些什麼國民教育中心又在 寫了信給全港的中學校長要求大家支持他繼續可以做國民教育中心但是一做你的黃之鋒、韓連山、還有家長關注組那位叫什麼陳適之一定跟你死過普選真假普選接著有佔領中環在後面這支東西撐住他 你說是不是相對港台最易搞四樣來講比較是不易搞於是乎他現在就想著了跟CY說我就可能現在跟你走了三步了他們裡面有我的馬你放心我的馬就是你的馬你直接日後就可以 我怕他在港台這段日子都是在自己的字幕很寬敞的寫入裡面在那裡勾頭還是不知道在看文件他可能走出去都不知道誰誰誰你明白嗎不過鄧忍光你今天很多句都說他未夠班說真的他仍然真的始終在港台這個範圍是政治的雖然現在是政治的風難 所有的下屬說你不稱職、不專業、不懂得這個行業你怎麼做這個部門的領導他所以就成功了他在他上工的第一天他就要寫當我離開的時候就要港台千夫所指去走我就成功了是不是如果他 那些人捨不捨得他走好像對張敏儀那樣 我就失敗了一定是這樣吧林伯大哥如果他不是千夫所指離開他沒有運行的所以他現在成功了一大半不過港台雖然現在是政治的風眼 但是這個政治任務畢竟都是作為一個AO是在你一個政治工作上是一小撮的部分外面風大雨大他還有排行 CY兩覺得他很偉大,不過可能羅范昭芬那些可能覺得他很偉大,雖然羅范昭芬那些可能覺得他很偉大,如果大家是有這個上電腦,你看到我們那個螢幕,你看看他的樣子 如果你跟他聽談和presentation 一定會穩定一些管理層能夠接他衣缽的時候他就可以離開了全身而退於是就可以繼續在幕後或者有繼續有後接人來整頓港台這就是政府做的一貫作風以我認知 這些講真用什麼搞不過另外信報今天都剛才有說有學者說鄧連做AO都沒有資格這個學者是誰這個學者這麼長我要看一看 是對的但是在梁振英年代的要求這個評論當然是錯的大哥郎振英當然需要這一類的AO現在你由這個包租婆包租婆叫什麼名字蔣麗雲以至到陳靜心馬恩國 怎樣去令到泛民那些怎樣去砌他們鄧隱光是一個很好的代表你看他七情上面上到立法會日後他大把時間可以跟你發揮對不對其中你剛才說不知道哪個學者這個就是科大社會科學部的副教授的成名 他就說如果他真的去改這個會紀錄就是違反了公務員的守則是就是這樣我差點忘記了說又是這樣真的CY就叻仔叻仔我以為個個AO都覺得我這些東西做得不對原來AO這麼聰明學了我升頂乖仔乖仔契了他上契我告訴你 你想想CY兩這些人被大班踢爆行會的會議紀錄都夠膽改 這些如果在很多AO的眼中 是不屑的真的用眼睛來稍稍你哼一聲就走開了因為第一你是非官守的行政會議還是召集人如果你做這樣的事情你看在一些真是 政治中立的AO眼中 這些簡直不屑之餘是鄙視的但誰知道現在的AO 學到十足 那你梁振英做不立即這傢伙真是點得正所以沒有的了我們的特區政府 大家不圍他說來說他就又中了肥鵬的計算你不圍他告訴你那麼精英的A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9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人大今早举行会议决定国务院总理国家军委副主席和委员人选并会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消息指李克强获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名出任总理 新总理会在人大会议闭幕后举行记者会 另外据了解去年曾经向外界回应李旺阳事件的湖南省委书记周强 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人选 而曹建明就是连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人选 美国总统奥巴马致电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祝贺他当选国家主席又派遣新任财政部长杰克卢在下星期二起访华两日新华社报道习近平与奥巴马通电话时强调中美要相互尊重扩大合作管控分歧只要本着相互尊重开放包容的精神中美在亚太完全能够有更大作为让太平洋成为真正 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早上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前往广州稍后将会与广东省副省长焦玉芳共同主持粤港合作联席新一次工作会议双方将在会议中回顾去年粤港合作实践进度并定在今年 具体的工作计划林郑娥将在下午返港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为广东沿岸带来较凉的天气同时覆盖该区的云带正逐渐转薄预测本港今日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 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有声台 每日早上8点到凌晨12点 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有声台 交通消息 早晨 上班时间早上9点02分 这分钟继续有阿通跟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醒大家东区走廊落回中环方向近城市花园桥面中线有宗交通意外龙尾后面的柯达大厦塞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不谢 好,順勢睇返港島啦,港島告示打到過呢,現時龍尾就灣仔運動場,另外東區走廊落洪水加埋落中環呢,排返上上面嘅城市花園啦,至於香港仔隧道過海同埋落灣仔呢,兩邊車都管道口,大家繼續要間風㗎。西區方面啦,過落到西天橋落返中環方向龍尾中山紀念公園,至於西隧向中環呢,出口位當然係車多㗎啦。 九龙区公主到过海现时爱民村另外加士居到过去到女童军总会到船街天桥向红磡排回后面的果栏至于加士居到向油麻地开始有车龙了康庄道桥底铺满一阵车新界区思瑞出回九龙方向隔田村另外大学生隧道出回九龙现时去到浸大国际学院引光他的政治任务不用说了当然是整治港台喂怎样整法呢很简单的黑心一个无良一个 大小隨意,看看你多少人吃 另外加鹽、加醋,還有慢火煮溫地慢慢炖下去

鄭家富、林毓華。 信報寫到，鄧忍光不升任港台總編，三大主持力數五大缺點。纪晓峰在《动眼香港》写到，正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完全失信在港台上下的广播处长邓忍光，可谓镬镬新鲜镬镬金。他昨天在例行会议上边派发近日流传在媒体之间的电邮和文件传闻，要求属下的高层管理人员协助他在今日员工大会入面面对员工，而且更加在会议入面讨论多个公共事务节目，包括城市论坛，但是就没有被节目监制兼主持谢志峰出席。连串令人难以明白的安排和决定，好像激怒了港台沉默的一员。主管电台新闻的中文新闻及时事总监冯玉莲更加即时离场，好像无声抗议。邓忍光今日要面对员工质询，但是相信不欢而散的机会极大，全因为在港台人眼中，这位肩负港台总编辑重任的处长存在五大缺点。纪晓峰请教过港台三位主持，包括城市论坛主持兼监制谢志峰、头条新闻主持吴志森和曾志豪，讲下邓忍光作为港台总编辑一职的表现，似乎他们对邓忍光的表现都几有保留。邓忍光上任年半以来，已经凸显了他有五大缺点。第一是打压创作空间。吴志森认为，作为媒体总编辑，除了把关之外，制造创作和言论空间同样重要。但是邓忍光现在多番要求同事交代，令到同事觉得动辄得咎。第二是未有专业常识。谢志峰认为，早前处长建议以立法会已有直播为由，希望结束唯一报道议会消息的议事论事，做法令人难以理解。第三是逻辑判断紊乱。在空凳事件之后，邓忍光在电邮指港台作为公共广播机构，不应该令到被访者尴尬。他又认为处长的讲法应该指港台作为官台，不能够令官员尴尬。第四是对编辑自主理解的不合。曾志豪指邓忍光不是传媒出身，但是现在担任港台总编辑，不是很理解什么叫做编辑自主。最后他的罪名是将编辑大权尽揽，但是由员工的反应来看，见到他既不懂得传媒运作生态，更加未有支持员工的发挥。另外，信报金针集就有学者认为邓忍光连做 AO 都没有资格。笔者问过科大社会科学部副教授成明，他表示现在的关键在于邓忍光是不是有发出指令，或者由他擅自修改会议记录。如果指控属实，他亦认为邓忍光很大机会违反公务员守则，因为这些不是一时的意外，是蓄意隐瞒他干预新闻自由。他应该引咎辞职，不单止没有资格做广播处长，连政务官都没有资格做。成明又指出，就算他继续留任，他和港台的未来合作亦都很成问题，而且港台日后的公信力亦都会受到蚕食，亦都会令人怀疑是不是政府有关人士在包庇邓忍光，所以他的留任绝对有负面影响。成明强调，若然邓忍光认为指控不实，他应该拿些证据出来，将所有有关的资料公开。 好，公开资料不是打压这个新闻自由， 刚才你就 干预了这个编辑自主。 你就说喂、很多人估计今天这个的员工大会，或者是质询大会，就不欢而散，这个我是极之同意，一定是不欢而散的啦。但是越不欢呢，就邓忍光的功力在这个郎振英眼中就是越高超，是吧？所以呢，即是大家今日，当然我就不理他这个人内里怎么想啦，我们应做的就去做。即是他有他的这个的政治目的，同埋佢要摆明呢，係要收买人心，而 然后在一些管理层上面修改制作人员守则，将这个的广播处处长是港台总编辑的这个的、修订呢，希望立即传召，那他就成功引退，日后的广播处处长就立于这个总编辑的大权，真是为所欲为，就是这样，是不是？信报今天已经说了，他会今天会交代这个所谓修改制作人员守则，员工就说一定是干预制作来开路，摆明是啦，你吹啊，我今天是处长，所以他今天呢一定是企定定被人骂，骂完之后你有你骂，他有他做，所以我们呢大家1831138你都可以打来，你会不会去围港台？那些人又说了啊、大公文会前几有篇嘢啦，都写啦，即系包围港台，即系占领中环嘅热身吓。 唔系咁啊，连月真系提出过先占领港台一个钟头啊嘛，系嘛？ 咪系咯，咁咪咁摆明系噶啦。我哋而家即系对你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政治任务，我哋梗系要首要嘅。喂，而家嘅风眼就系香港电台，我哋就梗系要。大家就要做啲嘢，我就唔理你鄧忍光呢你嘅政治任務啊，即係當然呢，如果你去得勁啊，即係表呢港台呢，講真你問我呢已經淪陷咗一大半啦，而家能夠出聲嘅啊，例如即係我諗啊馮玉蓮呢，係咪我成日都驚佢係即係讀錯佢名啊，馮玉蓮呢即係有好多報道就話佢就嚟退休，咁於是乎咪夠膽出聲。不過咧，坦白講，就算係就嚟退休咧，你眼見有好多就嚟退休嘅官員，佢都唔敢出聲嘅。所以咧，即係孤物論佢係唔係就嚟退休，佢夠膽出嚟 say no， 或者對鄧忍光作出種種嘅即係不時同埋批評咧，我哋就要支持佢。呢個咧就係我哋覺得咧係應該咁做嘅。喂！我哋不如咧有一个前港台嘅员工咧系打入嚟，我哋本来就倾紧菜园村嘅准备，一阵间吓朱海迪都接通咗，不过即系监制或者叫朱海迪收收线先吓，唞，我哋倾埋呢一个港台嘅问题，然后再倾菜园村。好啦，温哥华嘅乜生啊？Hello， 我叫系我唔系温哥华，多伦多。 啊，多伦多， 对唔住，对唔住， 我哋啲同事就 你好啊，林忧华， 你好，你好，你好，系。 其实我就系港台嘅以前嘅员工， 系。 咁咧，呢单嘢咧，其实咧就一早都大家都好明白噶啦。因为嗱，你睇翻上一次咧，就系之前邓忍光之前嗰个咧，就系傅小慧。咁但係初初傅小慧嚟到呢佢都係有一個任務要執行啦，咁但係亦都嚟到之後呢就發現呢原來香港電台呢都係同呢個即係一般嘅政府嘅部門呢係唔同嘅，咁所以佢呢就慢慢呢就係即係同化咗啦，接受咗香港電台嗰種文化啦， 咁即係未夠唔夠功力 嘅文化呢，咁呢就好快脆呢就俾人哋调走咗啦。咁要搵呢一个邓生嚟到係執行个任务啦。 係 好清楚嘅。咁至于我自己个人觉得呢就话香港电台工会有咩作为呢，其实呢就我自己个睇法呢就觉得佢冇作为。 冇作为㗎，冇作为 作为。 辛苦嘅。 冇作为嘅。因为点解呢，譬如好似香港电台成日就係话ICAC 嘅 case 咁样。佢查咁多个 case,做查的时候呢就大锣大鼓，但是当到一查完之后发觉是告不入成可不可以作为一个 case 的时候呢，他亦都不会，工会亦都不会要求这个 ICAC 呢 即要道歉，真的 是就是去即是去将澄清返件事，咁就一路一路呢就是政府亦都刻意呢就是俾人哋就是觉得香港电台呢就是咁闹搞嘅，其实大家 林毓華你做過傳媒你好明白。 是因為呢我亦都有就呢件事呢過往都有同阿吳明林有傾過，佢都講好多例子俾我聽。有啲嘢呢你係要將香港電台嗰啲係洗費嘅申請呢要同其他嘅公務員嘅部門睇齊係冇可能㗎。當然啦，譬如兩會去北京嘅採訪你一早知道有啲突發嘅事件，難道我一個禮拜前兩個禮拜前我知道埃及嗰度嘅旅行團會因為坐呢個熱氣球係於是要申請另一個機票咁，冇可能㗎嘛，真係。 嗱，好老實講啊，我自己咧，嗱，講翻一個例子俾你聽啦。譬如咧，就係話，我之前咧，我有一次咧，我自己嘅例子咧，就係咧，要我去做一個節目，就係去台灣咁樣樣。咁於是咧，就係叫我，你聽日去台灣啦，咁樣樣，後日去台灣啦，咁。咁就要幾多點幾多點之前咧，就去到台灣嘅。咁我就買張機票咧，就係用一個 full fare 嘅票面價咁買啦。買完之後咧， 事後俾人批評啦，係嘛？ 去到機場嘅時候咧，就因為航班 delay， 咁我就話唔緊要航班 delay， 因為我係俾全 full fare 噶嘛。 咁我應該轉第二個 嚇。即刻話最近邊一班機票，我邊一班航班我可以走嘅，咁佢又俾我走。咁跟住翻嚟我 claim 錢嗰陣時咧，佢攞翻錢嘅時候咧，就會計部就 challenge 我啦。點解你要買3000幾蚊張機票啊？點解要乜嘢嘢啊？ 係明白嘅啊，陳生啊。你离开了港台几耐啊？ 我是2010年离开。 即是都好近期才走的了噃吓。咁即系你头先，你总而言之，你系觉得咧 ，AO 入嚟，如果俾港台同化咗咧，就会早走早着啦，俾人调走啦。邓引光咧，能够引到今时今日咧。佢梗係有佢嘅功力， 梗係啦。 我問多你一個問題啦，請教你，你覺得我嘅估計，即係而家嘅副處長級嘅人選，係唔係鄧引光已經係刻意栽培，日後再唔需要 AO 嚟去整治啦？大家少個理由同藉口啦。你覺得呢一個嘅，即係有冇咁嘅可能呢？我想問一下。你認知嘅呢班， 我覺得就嗱，如果從純粹咁樣樣睇咧，我就會覺得唔可能啦，因為咧一個咧 AO 呢一個副處長咧，佢都差唔多夠鐘噶啦，係咪？佢都差唔多夠鐘噶啦，咁佢夠鐘嘅時候咧，咁跟住落嚟咧都冇啦嘛，冇乜邊幾個噶啦嘛，係咪？我哋數得即係數得到噶嘛， 嚇，明白最。不过呢年龄不是一个问题来的，你问我就是就是要整治港台呢，就是现在剩下的工序呢， 理由要整治的。是 没错没错。喂喂，多谢你，因为呢我们今天呢其实就即是港台呢，大家可以一阵间即是开放热线，大家继续讨论。但是除了港台呢，我们今天都要即刻去啊。为这个菜园村开路。 昨天呢我们试图联络发叔的。咁当然个电话呢就接唔到啦，就飞咗去秘书台。 咁大佬咁容易，你即係大班你话有个手提啫，係咪啊？即係佢需要同你傾嘅时候咪傾。喂，我哋而家接嚟朱海迪，大家一齐傾下。喂，朱海迪你好。 早晨。 喂，唔好意思啊，因为头先啱啱傾緊港台，都有位远自多伦多嘅嚟到，我哋梗係要同佢傾几句啦。喂，琴晚我哋十级自由风就讲咗啦，咁希望呢大班呢就会出动佢佢自己同佢朋友加埋嘅100队车队即係吉宝车嚟去洋洋地入嚟你哋新嘅菜园村，嚟去蚂蚁搬屋，将啲建造器材呢就搬入呢个村。你哋有点样配合咁呢朱海迪？ 我哋而家其实关于点样可以将佢化整为零去做呢，我哋都要同我哋嗰个承建商去倾，即係话因为呢佢琴日嗰个諗法呢就係、因为有啲嘅工序呢係冇辦法係用小型嘅即係器材就做到，咁变咗呢就其实会成即係嗰个工程上面嘅考虑呢，我哋同佢签咗约呢，我哋就要同佢 即係佢要俾一個可行嘅安排，點樣可以即係變咗係化整為零，並且係唔影響嗰個工期咯。 唔係，即係當然咧，張偉霆，我哋而家咧就兩條腿走路嘅，即係冇需要因為佢攔咗你條路，乜嘢都做唔到，能夠搬得到幾多入去，做得幾多就做咗先。然之後另外一邊咧，當然梗係揾阿法叔出嚟，喂，唔該你呢壇嘢點搞？ 同埋都揾政府啦，我哋 係啊，係咪啊？政府同埋 可能俾佢咁樣走數，俾佢借咗個波俾劉宏發，政治責任都喺政府身上。 冇錯，冇錯。 同埋嗰個係政務專員係即係難辭其咎啊！呢個一定係佢嘅責任嚟嘅。 即係政務專員同埋防運局。即係琴日鄭裕華呢就即係九休復出啦，雖然佢又唔係以官方身份，佢喺呢個尖沙咀嘅聖安多列 聖安德拉 Andrew 嘅個 church 佢有啲即係籌款嘅活動，啲人追問佢，佢即刻就即係聽到蔡元川就即刻微微嘴笑咁走行開啦，梗係大佬啊！ 一講高鐵嗰兩個字更加 不在其位，係嘛？就不問其即係不談其政啦。咁啊，當年呢小弟就是这个即是高铁当时交通事务委员会的主席，亦都是在这个审批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是作为一个见证，政府实牙实齿拍晒心口，继而之有法叔就说搞定了啦，这条路 OK 的啦， 包着 了， 跟着 是啦，即是同事提我不在其位就不谋其政，这个就是当然就是这个即郑裕华的作风，咁啱嘅，但于是乎呢现在要找边个啊，梗係揾張炳良啦，跟住就佢嘅下屬係邊個啊？ 阿小巴，不如我哋問一問啊，朱海迪咧，而家係乜嘢器材啊？係邊類嘅器材？如果要個大車入到，要有個路入去，係邊類咧？ 即係譬如因為而家要做嗰、那個地基啊， 係。 咁做地基咧，就要有大型啲嘅挖泥機咧，去挖一個一米深嘅窿咧，佢先至可以做到一個叫做一个地台咁样， 系。 咁另外就系扎铁咧，嗰啲嘅铁枝咧，都嗰啲都可以考虑下点样分开嚟运。咁就最麻烦就系即系佢倒石屎嗰下咯， 系 倒石屎一下又系嗰个咁，因为我哋都唔少啊，个工程都有十七间屋咧。 但系石屎可以喺现场嗰度去做呢个混凝土得噶嘛，系嘛？ 是我哋即係有人都咁樣提過，即係話你可以咧即係架車落喺派喺出面，跟住就用個泵咧就泵入去嘅。 係。另外咧，我唔知一尋嘅，因為昨天我沒有完整聽完你們和大班的討論，我就在想，當然這個是天馬行空的，我經常喜歡看電影，經常把電影橋段以為在現實真的可能會出現的，條路不行，我直升機掉進去行不行呢？ 直升機掉呢，其實呢 我唔知呀，即係嗰附近有冇啲有冇啲電纜 呀，有啲人呢佢去諷刺即係蔡元村嘅時候呢，佢就話你咁得你咪直升機掉囉，咁可能我哋可以叻俾佢睇囉， 係 即係真係無所 邊個乜都講，我諗係啲村民咁樣諷刺你哋啦，係咪呀？唔係，其實呢即係我朱愛迪，我覺得呢件事呢係突顯呢呢一班村民呢，特別喺你哋嘅討論嘅過程，即係根據即係傳媒嘅引述呢，我就覺得呢班村民就係呢班鄉親呢根本佢就驚你哋建村呢就影響到佢哋自己嘅即係村裏面嘅自己嘅利益，根本就係一定係左頭左勢㗎，係咪？喂，条路 俾人行，系要影响咩利益？ 任何普通法嘅理念咧，你即系业主与业主之间咧，你一定要留翻我哋呢啲即系 有通道， 系咪？即系一定要有呢啲咁嘅通道，令到大家享用到呢个地上边嘅业权。咁先至係 我想講呢，其實我哋已經係去到呢，因為佢哋咪有個村代表選舉嘅，我哋為咗即係唔想影響佢哋啲本地嗰啲政治呢，已經係提出話係我哋唔參與你嗰個村代表選舉啦，佢哋亦都提出佢哋向緊政府申請呢係重劃嗰個村代表選舉村界嘅，即係話其實佢哋係怕 怕呢、這個佢哋嗰個政治好似啊，好受保護咁樣啦。 係， 寧願咧劃少啲嗰個選區，都要咧防止即係蔡元川喺裏面嘅。 係係， 即係呢種。 因為而家啲村咧係有一個係本地嘅原居民， 非原居民嘅代表 都可以有 嘅， 有兩個。 係，同埋日後區議會。啊、直选的区议会呢始终呢你的非原居民呢、即是你们有在这里住就当然有份投票他们当然是认当然是怕他会将你们因为他明知、啊、哇你这么珠海敌哇高铁那时候搞到贵死那么政治化难得你就难咯怎么会那么容易给你不过喂大佬这个是你们政府的承诺我们是不能够即是坐以待毙所以呢嗱喂朱凱迪啊继续努力我们呢就保持联络我们会将大班的车队呢 蚂蚁搬家 蚂蚁搬家呢就慢慢同你讲不过100架车就是我作的啫你知道啊即係，但係佢都好勁嘅，佢諗得出，佢一定有 嘅， 一定有嘅。大咪因為叫大班啊，大班就係大班， 小班一架，我一架 ，Morris 一架，大班叫四架啦， 一八三一，一三八， 一 三八， 咁樣呼喝就有啦，係咪 ？D 一百有聲台，橫聲於文。D 一百有聲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返工时间早上9:30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啊。咪睇返港岛区先咪港岛告示打到过啦。哎呢边真係蚂蚁搬家啦。现时依然都係枕住喺湾仔运动场冇乜点喐过㗎。咁至于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呢就排返去城市花园。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呢两边就车多管道口咁大家都要间风啊。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呢就排返去呢个上环消防局㗎。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到过去呢咪女童军总会。咪渡船街天桥向返红磡呢排返去果栏㗎。咁至于加士居到向返油麻地方向呢上桥位依然都係车多少少啦。咪新界区嘅思瑞出返九龙方向呢咪现时呢就係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啫。咁至于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呢龙尾暂时係小沥源嗰边㗎。唉原本就菜园村好地地去到新地方啦有新屋住係咪啊起返条新路啦啊但係俾人阻鬼住点搞啦。喂阿法叔你几时出嚟倾下偈啫喂仲有啊政府你唔好淨係交波射波啦大佬呢个责任咪做球证㗎嘛係咪之前又话乜都搞掂晒乜都倾掂晒喂而家就唔见影唔见人。唉真係失唔失望啊你话冇办法呢、這个就係香港政府各位要认清楚啊别无分店啊只此一家啊好咁天气报告啊现时温度是18度㗎咁相对湿度呢就 78%, 咁空气污染指数呢一般监测站啊 ,40-55, 属于中等至到偏高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啊短暂时间有阳光咁初时部分地区呢能见度系较低㗎咁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个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的。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的。好啦揸紧车各位请跟机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100 有声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D100 有声台还声于文。对冲人生路今集钱志健请来由美国刚刚路经香港全球最大型对冲基金之一 SAC Capital 的 Charles 讲下操作与心境 即是初头做的时候是想着哇要做最 top 那个赚很多钱这样 在绝对回报的世界回报多少会不会是唯一的衡量尺呢操盘以外取之社会用于社会又是不是资本家最终的使命呢 控制一些恐惧 greed 一些贪婪 即是控制好像是我操控一些东西 work with 是好像一个朋友 好歌听出耳由话题激发心灵星期日中午12:00-2:00对冲人生路见 没有言论自由一切自由将变成虚幻 要捍卫就要站起来 D100 大声台特备户外直播节目 城市论坛 Crossover 头条新闻 云集头条新闻 历代节目主持 第一代吴明林 第二代林毓华 现代吴志森 还有大会主持 郑家富 嘉宾立法会议员 毛孟静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旺角西洋菜街行人专用区 D100大声台 现场直播 现场还会免费派发 D100成人学童预防沙士个人 卫生守则 D100同全港市民一起 捍卫言论自由 旺角行人专用区见 民主的制度是没有免费，是必须要付出代价。我们去问香港人，你愿不愿意为到争取一个民主的普选的制度，愿意付出代价？千多人的提名委员会来到去提名，还要由他们是经过一个预选筛选之后，他们选完才给你选，那你的票有没有意义呢？ 如果他觉得我在撤空凳这一点上面有违反了我们普选时间，有违背了我们公共广播的机构的主旨，有违反了公共利益的呢，请他说。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 林毓华，好，刚才谢兄弟应该是谢志峰讲，相等就说你放马过来啦，是不是？放马过来呢，当然谢志峰在城市论坛我都参与过他做主持的，都好多次啦。其实谢志峰的人呢，都很少发脾气。 不过当然有几次他面对台下的粗暴粗言秽语，维园阿伯他都顶不顺，最近这两次我都见到他在火爆的场面他都顶不顺，所以今天大家在12点至1点 吃饭时间，如果你今天有时间，又或者可以改少少你的吃饭时间，都希望能够 去撐港台，因为港台是很需要我们对言论自由仍然是有所期盼的香港人，我们是要站出来的。所以呢，究竟这个邓忍光，正如刚才那位来自多伦多的陈姓前港台的员工透露，那个傅小伟呢， 被深入在港台的广播的文化和自主，但是邓忍光呢，忍光就即是忍光，不同凡响，通话什么话什么不同凡，不是通头先讲的什么尿壶啊，听不听到啊？天堂尿壶，全神贯注，就说邓忍光他就说呢，他就是神仙放屁，就不同凡响，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不是什么叫邓忍光，大佬啊，听说我们的同事提我们，哇，听闻他是自告奋勇来去做这个三杀位。 梗有啲咁嘅人㗎喎，阿林伯，你AO裏面知道主子有啲咩要求，而佢自己就觉得能够有咁嘅能力，又觉得自己嘅政治信念係有一个咁嘅理念呢，咪同你一齐整治港台囉。因为毕竟呢，我今日喺度諗，我揸车嚟嘅时候，我话啊，香港呢， 我哋泛民嘅支持者而家大概55%，但係有45%呢，換言之呢，同泛民嘅理念係唔同嘅，有啲甚至係南緣北切嘅，有啲當然係中間派少少， 有啲重疊嘅， 咁你就知道呢，其實呢個社會呢，其實係有真係接近一半呢，佢係覺得 港台要什麼陰陽怪氣，你政府這樣做已經很拼命了，你是在收政府公帑，你為什麼這樣罵政府？是有這些人的，我不會排除，也不會怪，因為這是言論自由的社會。不過有些事是沒有人容忍的，你怎麼可以說呢？ 有這個立法會的直播，於是我們不需要議事論事這個節目，你知道嗎？議事論事和頭條新聞的節目是雷同的，不過呢，所以我們一定要喝住一些違反了一個公營廣播的理念，它不是政府喉舌，它是人民喉舌，如果它任何的作為 或者將他們所謂的製作人員守則希望寫得緊一緊，跟著那些製作人員想想什麼都要上報管理層，有什麼做不妥都要告訴你，不合理的意思又要解釋，那你做吧，還要解釋思想的過程，怎麼解釋，大佬怎麼自由的空間呢，我們開放熱線一起跟大家 所以變成港台，如果特意說有做下去的話，可能他要你自我審查，也可能是每一集的節目都要你加上報告數，其實是強烈干預的一個編輯自主，因為這個就是我們自己最主要的地方。明白，你今天會不會去撐港台的員工，去到這個12點或1點之間，1點前呢？ 我相信工會領袖都應該出來跟大家表達一下，稍後他們開這個員工大會怎樣去質詢鄧忍光，所以外面有多少人呢？其實對於他們來說，在精神上和思想上，當然我們不會影響這班工會的領袖或者員工的思想，不過呢 他們如果感覺到香港如果看左看右都沒有人來撐我們，他們孤身作戰是很吃力的，所以今天我們要真的呼籲大家，你有空的話盡量抽時間去到港台撐他們，你去不去啊馮先生？ 我今早要帶活動，帶班學生，我一完會動，我譬如我12點鐘完，我立刻趕過去。好，因為這個會我相信，沒錯，這個會一定都會開，我想一個鐘啦，最低限度，是吧，即是時間，他就用這個時間。他肯定的，他一定不敢好像昨天那樣，一開始開會講了半粒鐘而已。 是不是？其實我想預算今天鄧忍光會有一個很強硬的態度去對一些港台員工。阿富就說不是，我自己的估計今天他不會面容強硬，子女都可能是會堅挺，但會不會挑釁呢？我覺得這些人他很懂 看這個風頭火勢，他覺得他已經賺了，這幾天他已經做到他應該做的事，暫時做到了，他可能，我估計這類人會歇一歇，無謂 在這段時間跟所有的工會領袖和員工在這些問題上去火拼，導致他可能要墮馬，因為他肯定還未合時間，他還要搞定這個製作人員守則，最低限度修訂，可能他才能夠跟CY兩交了功課，他才可以起身而退，升他的大官。 所以我覺得他今天暫時不會跟人，因為說真的他今天的態度一定就像他上任那一天，你怎樣吵他，他一樣都是咪咪嘴，他不會跟你火拼，因為他知道跟他站得近的那些隨時今天最多都可能在下低 以示鼓勵，大家一條陣線，但不多，始終員工的不滿是多，加上謝志峰已經擺明居馬今天就來出席，就會跟你爭空凳事件，所以我覺得這類人他是會在暗地裏做一些你都不是那麼容易掌握的工作，來去改變 繼續將港台日後廣播處長就是做編輯，馮老師你覺得鄧隱光的上級有什麼角色呢？反而其實我會覺得鄧隱光會用一些立法會的姿態，你見到在立法會講話的時候是直氣壯，還有他講話的內容的嘴臉其實是好像陳靜心的，你問我的話，所以我覺得他今天 可能家父看法不到，但你問我我會覺得他仍然是擺個高姿態，他會覺得我就是港台的責任人，我是港台的責任人，你怎麼說都好，我就是希望做到這件事，我就剷除你們眼中釘，這可能就是他要達到政治任務的最後，譬如阿謝之鋒，可能不知心，他就希望動這些節目，所以我覺得就是他可以跟你抗到行的，就是目的就是想你走。 我自己看法就是這樣，所以其實我覺得不論你今天擺什麼姿態都好，我覺得今天都一定是不歡而散。今天的姿態無論怎樣都好，你說得對，馮先生，一定是不歡而散，不過不能只爭朝夕，今天這場show他是擺明居馬，工會要求大家要開個員工大會叫他解釋， 他會用我同意的，用回立法會的口吻來跟你解釋我是現在的話事人，不過真是只爭朝夕，今天來到這一刻，我覺得鄧隱光已經是拿分了，大家都是拭目以待，看看下一步怎樣做，究竟他是不是真的在現在這班領導裏面能夠找到接班人。 似乎我們在Facebook上有些聽眾都認同你說，現在如果做官越賤就越有機會窒職，那很明顯是你看到越賤，這個字其實我很少用，我覺得有時我不是很想用這些來形容高官，不過確實給我們香港很多人很多這些感覺。 究竟我們的高官有沒有自己的原則，還是為主子辦事，搖尾乞憐，為自己的官位鋪路，我覺得違背了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的話，這個真的只可以用這個字來形容。馮先生有什麼補充？ 我又覺得未必是用錢這個字，而可能要適用一些手段，而這些手段是可以令他保住這個飯碗，可能他覺得我身不由己，有些人就會這樣看法，所以我覺得未必是錢的，可能是一些手段，不過這些手段是為自己的官位和官運亨通，為自己的私利和利益 去做，多謝你馮先生，我們又來了。嚇我一跳，我看到這張照片，這個明明是我們直播聲的圖片，原來將你那張圖像惡搞了廣播處長的樣子上去。 原來那個不是你來的接駁了這些我們網上的創作是很重要的當小班變成能忍光 不要阻礙我們多倫多的吳先生 吳先生你好早晨 你好你好你就晚安你好 剛剛1個對12個鐘有什麼想說啊吳先生我有什麼想說啊吳先生是啦我們或者旁觀者稱在多倫多看東西比較上或者宏觀一點我發覺現在香港就好像某些人所說的到了一個臨界點了已經共產黨樣樣好像在緊箍住這個這麼腐敗的政權 我可以說可以spell到好像以前國民黨、立炮煲之前即是你頂他不順的一會兒他就說依法去治國而你見到有另類的人就拿去打說真的如果一個政府他真的依法治國他用什麼說的依法治國是做出來的不是要說就像說經常叫人家你要孝順你要愛你爸媽 愛你爸媽不用說的他們是依法治國是依他的法治國不是依這些common sense和很有邏輯的法沒錯他隨時他釋法任他說的現在這個是指一個共產黨的政權控制著這個中國他不代表是中國但我告訴你 香港人如果能付出少少代價引爆全國的運動我在共產黨將會滅亡他太過之國民黨臨爆煲之前所有財富其實在少數人的手上現在他就是最怕喝著香港不可以做這個顛覆共產黨的一個基地沒錯因為一向都革命都是來自南方我們有時候去看大陸網其實很多人都已經有不滿的情緒當然了未有什麼有法還有最慘的吳先生那些維穩費七千多億其實一個政府一個社會最嚴重的就是當人民的抱怨和怨憤是不能有地方去宣洩的時候當一爆那就真的祝他好運了吳先生但我們現在是你說 我唯一是為了擔心在一爆了煲引發騷亂一發包收拾暫時沒有一個政府能夠管治到我想問一下吳先生你在多倫多多久了我也離開了二十年八九個人離開了但一直都有關心我們香港這件事和香港的政治吳先生說的旁觀者稱我經常都有 我經常都有回來玩的每兩三年回來一次網台又聽近期你們又聽周圍都聽好啦我又在這裡多考講一句大班讀文本事同更生不要被人挑撥大家都是誤會來的我知道這些我們明白的這是誤會來的沒錯有時大班他又 他說錯少許但他又不知道他不是大班不是錯大班是說什麼人民力量就可以受到保護他不是想說人民力量他是想說關愛力量多謝你因為我們找到救兵來跟我們說說香港電台的架構是怎樣的這個是一代傳人頭條新聞第一代吳明林大師創辦人 你好吳明林你兩位好你是不是真的頭條新聞的原創你是原創的他和黃志強那吳明林你真的要向我們聽眾交代你的思想當時為什麼會想起有頭條新聞的呢其實最初都不是想著走這條路都是沾邊的但後來變成一個什麼形式呢 所謂嬉笑怒罵其實等於報章的漫畫版有一幅很棒的漫畫其實一個社會一個政府也好如果他是 是有雅量的、大方的、開放的政府、開放的社會，誰怕人笑？政治漫畫，西方的政治漫畫出色在畫那個能夠很全神地將一些政治人物 不論是那些醜態或者政策的不好，就是一張漫畫，他的嘴唸，這個很重要的，人生的大佬，沒錯，你就是用這個來當時就想起了，是不是？是的，就是這樣想而已，好笑到不得了，那有什麼所謂，不過你說容忍不到，那當然沒得說了，是吧？喂，那你現在怎樣看今日將會員工大會和鄧忍光的 過招，你會有什麼期望？今天他的員工應該是提出很多事要求處長的解釋，但是以他過往在立法會所說的話或者出來傳媒說的話，他都是製造更多的笑話，他沒有什麼好做，因為他似乎就因為他外行管內行，而他不知道自己是外行，即是一個編輯，一個編輯你不要做總編輯，就算編輯都不可以說 今天上班明明說因為有直播立法會的直播，於是就不需要有議事論事的節目，瘋了，真是小學生都覺得他真是荒謬，還有很多很荒唐的事，例如說打算將電台節目電視化，加兩個鏡頭就算了，這些意見都提出來，還有把頭條新聞和鏗章集買到亞視， 我真的想他交代思想歷程，為何他有這樣想，應該今天問回他，照舊。因為這樣可能會多些維穩費。喂，明林，你在港台這麼久，你可不可以大致上向我的聽眾介紹一下港台架構呢？這個也讓我們的聽眾多些理解，現在究竟會不會，究竟他是不是已經招兵買馬，令到很多人已經入了他的鄧忍光的群組？ 但是你說下面如果你說說滲透會不會有些人進來呢，這個驚這麼十幾年都不出奇，以共產黨的做法，必定是很多這些人在散佈國柱。不過這裏都不是一個大問題，大問題就是也有很多公務員的心態，很多港台的員工就用公務員心態或者自保，想著自己升官發財，甚至有些大是大非的問題都不敢發聲，這個也是另外很憤慨的地方。我們前幾天訪問曾志豪，當日阿森哥也在，你覺得他們那個說法就是鄧忍光進來，其實將電台和電視部兩者拉一派打一派，你有沒有聽聞這一類他這樣的做法呢？ 電台中人有些加薪升職的升職，於是電台裏面有很多人對於他一些做法就覺得現時是香港電台最好的時候，因為電台裏面有很多長散，在電視部當中很多，包括小弟當年在私山下的時候都是長散。 所以你覺得 我就這樣說，一個人為了保住自己的職位，為了保住自己的前途，然後選擇在這個時候沉默寡言，這個我都絕對體諒的，這個也不出奇。但你說拉一派打一派，我覺得他未有這樣的權謀計智，他就不像是這樣的。 有沒有那麼厲害呢？看高了他了，小巴利，不是我的意見，我不知道的，是曾志豪那天是這樣說，所以因為我也是第一次聽，所以我也想了解，不用看得他那麼高，沒那麼高。喂，講一下星期日我們那個論壇，明林，你們找不找到，你們第一、二代在這裡，找不找到，譬如吳石輝啊， 或者現在發起那個什麼不合作運動，和鄧忍光的張國

不如這樣吧，我們當日你們三位三代的頭條新聞的主持當然在台上，另外一個我覺得張國榮給個位置他，另外就整張空椅，我們會邀請鄧忍光，他來的就給他坐，不來就整張空椅，大家同不同意啊？ 我不敢當，我那天我猜都是做全聲筒的，吳明林兄你說吧，想到你了，我當然是不斷講，很多節目就是交通差，因為要給多些時間你們講，因為我是真的主持，多謝你吳明林，那你幫忙找張國良好嗎？ 好啊，喂，唔該曬，thank you，thank you，揾到我哋幕後嗰個係咪慧儀啊？有時我哋叫做係蒙面方嗰位啊， 廖慧玲啊，而家應該係廖慧玲，咁就之前就Doris Wong，咁又睇下揾唔揾到佢啦。 好啦，盡揾啦，喂，唔該曬，明林，好，聽日再傾。